医生和老虎。很多很多年以前，一座大山脚下住着一位老医生，他的本事可大了，不管谁生了病，也不管生了什么病，他一看给点药吃，病就好了，老百姓都很尊敬他。有一天，老医生出门去给人家看病，天黑了才回家来。咦，门口黑乎乎的，是个什么东西呀？他走近一看，吓了一大跳，原来是一只大老虎。老医生转身就跑，可是老虎一口咬住了他的衣服。老医生心想，完了完了，今天要给老虎当点心了。说来也奇怪，老虎没有去咬老医生，他摇摇头，摆摆尾巴，好像要跟老医生说什么话似的，可是又说不出来，急得不得了。这时候，那大山上传来了另外一只老虎的叫声，这一只老虎就更着急了。老医生想了一想说， 虎大哥，虎大哥，是不是你要请我去看病啊？ 老虎听了老医生这么一说，连忙点点头，接着又用爪子摸了摸自己的肚子。老医生心里明白了，就说，啊，是虎大嫂要生孩子了吧，好，就跟你去瞧瞧。老医生跟着虎大哥上了山，进了洞。真的，虎大嫂生孩子生不下来，哼哼的在叫呢。老医生马上给他吃了点药，又在他的肚子上摸了一阵子，哈，两只小老虎就生下来了。老医生松了一口气，朝虎大哥点点头，意思是说，我这可得回家了。这时候，虎大哥从角落里舀了一把扇子，放在老医生面前，又是点头，又是摇尾巴。老医生一想，明白了，啊，你是要拿这扇子谢我呀？不用不用，我给人家看病从来不收礼物。虎大哥生气了，呼呼地叫了起来。老医生没办法，只好拿了扇子走了。过了几天，老医生进城去看病，天气正热着呢，他一边走一边摇着虎大哥送给他的那把扇子。他走到城门口，想不到被守门的兵捆了起来，送到关老爷跟前去。这是怎么回事呀？原来一个强盗杀死了人，又抢走了东西，那个人的一把扇子丢在路边，让虎大哥拾去了，送给了老医生。那个关老爷呀，真是个糊涂虫，他说老医生拿着这把扇子，他就是杀人抢东西的强盗，要杀他的头。正在这时候，一只大老虎跳进公堂来，朝着关老爷呼呼地大叫，这下可把关老爷吓昏了。啊，这就是那虎大哥呀。虎大哥回过头来，把老医生身上捆着的麻绳咬断，把他救出去了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